后来又修好了。 习近平仔细查看了坝地的溢洪道和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，嘱咐石春阳要加强管理和排查，雨季时要注意大坝的安全。听说募军园上发展起苹果园，收入可观，习近平坚持要去看一看。募军园是梁家河村较远的一块地，当年送一趟粪得一两个小时，那时一颗汗珠摔八瓣，种一帽克篓收一鞋克篓的土地，现在种苹果能给小伙伴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，习近平当然要亲眼去看一看，心里才踏实。 昔日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路，驱车到了募军园上，整齐的苹果园展现在眼前。习近平边走边问：随娃，这是谁的果园？石春阳说：现在看见的这块是我的，有三亩，前面的那块是张卫庞的，有十来亩呢。三亩能收多少钱？能收3万多。一年投入多少？现金投入就是1000来块。听了石春阳的回答，习近平非常欣慰，对随行的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：效益不错，要好好抓下去。刘景堂把全县的苹果栽植情况向总书记做了汇报。习近平一边听一边细细地问：村民都懂种苹果的技术吗？苹果销路怎么样？有农贷吗？刘景堂一一做了回答。 得知梁家河大力推广苹果种植，发展专业化养殖，人均纯收入达到9600元，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和互联网时，习近平舒心地笑了。 村史馆的墙上有一张村民欢送习近平去上清华大学时的合影，合影中有当时的党支部成员，有和习近平一起劳动生活的普通村民。岁月流逝，当年的后生如今变成60多岁的老汉了，而照片中的梁玉福、梁友华、武玉华、吕能胜、巩振军和张清远都已作古。 40年了，这些名字不知多少次在习近平的脑海里闪现。在梁家河的小伙伴面前，习近平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官，在乡亲们眼中，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还是当年那个能吃苦、干实事、好读书的好后生。这种情感经过40年的沉淀，越来越醇厚。 2009年11月，习近平来延安调研，当黑子王宪平见到他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，平常口齿伶俐的王宪平竟一时语塞，不知说什么好，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。倒是习近平首先开口说：黑子，你比上次见面时胖多了。聊起年少时在一起的情形，两人又说起过去摔跤的往事。习近平似乎又回到了插队时的梁家河，低语道：那时候真开心呐。王宪平说：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，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儿，就不敢和你摔跤了。习近平哈哈大笑说：你看你这是啥话吗？在延安，习近平召开座谈会，听取市、县、镇、村工作汇报。会前，石春阳精心准备了稿子，打算照稿子念。 轮到石春阳发言，刚念了个开头，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，习近平马上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隋娃，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？ 2015年2月13号，习近平回到梁家河，与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往村里走，说着笑着。小伙伴张卫庞是梁家河的上门女婿。1969年，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几个月后，张卫庞跟张桂林的女儿红儿结了婚。因为住得很近，习近平跟张卫庞很快就熟悉了。那个时候，知青们常跟张卫庞开玩笑：你还没我们来得早呢。 当年张卫庞家的日子非常稀荒，习近平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不久，为了帮补他，把自己的口粮给他，与他们一家人一块儿吃饭。提起这事儿，张卫庞打开了话匣子：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婆姨做什么，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再粗糙的饭也吃得香，再穷的人也看得起。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到北京上大学之前，把两床被子、两件大衣和一个绣着娘的心的针线包送给了张卫庞。1993年，习近平回到梁家河，当时张卫庞正在山上种麦子，听说习近平回来了，就赶紧从山上往下跑。跑到半山腰，正好碰见了习近平。张卫庞说：近平见了我，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土，一把就拽住我，问长问短，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演员，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。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。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 习近平曾经说过，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，教我干活，使我受益匪浅。我那时还是个15、16岁的孩子，什么都不会，后来都学会了，擀面条、蒸团子、腌酸菜，样样都行。那个酸菜很久不吃，还挺想的。2015年回梁家河，习近平和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吃饭，有一道菜就是酸菜。梁家河的酸菜，习近平念念不忘。2004年8月14号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《我是延安人》栏目记者专访时说：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吃，不爱吃，五谷杂粮，那哪里是五谷杂粮，是糠菜半年粮。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，什么都吃了，没有还不吃啊。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，这家送一个玉米糕，那家送了一个高粱米的团子，吃的都很好。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，以至于到后来，我到现在我还想念那个酸菜。 梁家河当年的酸菜有多香？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雷平生在接受《学习时报》记者采访时回忆：1970年的四五月，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，喉咙中都燥得冒烟儿。这时，正好碰上房东张马友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，腾出酸菜缸清洗，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。张马友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，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。 我和静平感谢之后，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，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，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。 酸菜里面有情怀。2014年3月7号，全国两会期间，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：“我这个人呢，是有农村情结的。1969年1月份插队，老百姓帮助我，他们有什么吃的都给我送一点。谁送我一碗酸菜，我说我今天生活又改善了。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，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。我们作为共产党人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，真正的为他们办实事，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呀？” 2015年2月13号，习近平回梁家河两次说起当年受苦的事。第一次是习近平指着流过村里的小河，给彭丽媛讲起他们当年还不大会使用扁担担水，以及在河边洗澡的事。刘金莲插话说：“静平当年可受扎练。”彭丽媛没听懂，习近平解释说：“受扎练就是受罪了。”刘金莲说：“静平当年担粪担麦，把肩膀压得又红又肿，背上风吹日晒，皮脱了一层又一层。”彭丽媛听得泪眼盈盈。 第二次是在募军园，大家又说到受苦。习近平问彭丽媛：“受苦你害怕害不怕？” 彭丽媛不解地问：“害怕什么吗？” 习近平给他解释：“不是害怕什么哩，是懂不懂的意思。这里的乡亲们把劳动叫受苦，把农民叫受苦人，说上山劳动就是受苦去了，说一个人好苦就是说他劳动好。” 你的苦怎样？ 刚开始不行，后来一满帮见了。 帮见又是什么意思？ 帮见是陕北方言，就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大家说着笑着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梁上。 从募军园下来时，习近平让司机三次停车，深情地望着梁家河的山山毛毛、沟沟叉叉。第一次停车是在距离果园不远处，看着连绵起伏的大山，习近平说：“那时候放羊，把羊赶在一个山毛上，自己就开始看书想事儿了。” 习近平转过身去，极目远眺，片刻自言自语道：“离开这里都40年了。”第二次停车，习近平从山上俯瞰当年住过的知青院，对彭丽媛说：“那就是我当年住的地方，在山下看不怎么样，可从山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壮观的。这里沟壑纵横，摇动前面的山梁如刀削斧劈，直直地横在眼前，那可是采菊东篱下，愕然见南山。正是这些悬崖陡壁磨练着我的意志。”第三次停车的地方是一处陡坡，对面就是烫牛卯，又陡又险，年轻人空手往上走都非常困难。习近平指着对面的山卯，深情地向彭丽媛介绍说：“那时我冬天就在这里打柴，山上陡的连牛都站不住，我还能背上一大捆柴往回走。” 告别时，乡亲们给习近平拿来了自家的土特产，习近平没有要，说不用了，大家的心意领了。梁玉明本来准备了小米、红枣、苹果等特产，但习近平不收。梁玉明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我倒忘了，中央有规定啊。 吕侯生的嫂子高彩梅给习近平一家人送了三双鞋垫，上面绣着“幸福好运，常回家看看”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”彭丽媛说：“不能要。”高彩梅急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彭丽媛见他一再坚持，就收下了，并付了200元钱。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，总书记他们离开梁家河时，每人还付了30元饭钱呢。 习近平说，他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，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的父老乡亲。离开梁家河40多年来，习近平时常关注关心着梁家河的父老乡亲，不管走多远，也不论分别多久，有一种牵挂总能穿越千山万水。 1994年，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，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，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。本来就贫困的他实在没办法了，就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。不到半个月，习近平就给他寄来500元路费，请他到福州去治病。在福州治疗期间，习近平只要在市里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床前来一趟，对他说：“侯生，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”经过治疗，吕侯生的病有了好转，要回陕北了。习近平给他买了飞机票，还把2000元钱塞到他手里。吕侯生激动地说：“近平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。”习近平说：“谁让我们是朋友嘞。”1999年10月底，吕侯生在太原做了截肢手术。习近平闻讯后支付了全部医疗费，还联系当地干部帮助照顾他。吕侯生提起这事儿就眼眶发热：“近平待我可好嘞，为我这腿费了不少心。”村民梁耀才的妻子病重，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元钱。2015年，习近平回梁家河，梁耀才握着习近平的手说：“你那年寄给我的钱收到了，这份情谊永远忘不了。” 梁玉明曾多次去看望习近平，每次见面，习近平都要把村里的人和事细细问一遍。乡亲们的生活有困难，他就感到揪心；乡亲们的生活好一点，他就感到高兴。 习近平帮村里通了电，修了学校，修了桥。对此，习近平说：“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，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小名叫铁锁的武辉说：“村里的老乡有困难找他，他都会帮助，只要写信他就回复。”2000年，武辉去福建，习近平请他到家里吃饭，彭丽媛亲自下厨。武辉说：“彭丽媛也很关心农村人，尽量考虑我们陕北这边的口味。” 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，演播苏阳、黎春、